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大概没有谁比诸葛亮更家喻户晓了。但如果有人说《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和空城计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话，您会相信吗？历史上的诸葛亮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物呢？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所有的学者、政治家都对他推崇备至呢？迷幻时空将还原一个令你惊奇不已却又荡气回肠的神秘历史人物——诸葛亮。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当中，我是韩涛。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没有了刘备，诸葛亮可能会一直待在隆中，老死在他那个茅屋当中，至少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出现一个光彩照人的诸葛亮。所以后来人对刘备的礼贤下士是极其羡慕和推崇的，刘备本人也因为三顾茅庐而妇孺皆知，名垂青史，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模范。刘备当年肯定没有想过他会因为三顾茅庐这件事情而流芳百世，他只是很器重那位刚刚结识的年轻人，所以俩人整天在一起谈论天下大事。这样一来呢，跟随他多年的关羽和张飞就不高兴了。刘备就对他们二人解释说我有了孔明就像鱼有了水一样重要。听了大哥的这句话，两位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三国演义当中老把张飞描写成为一位性情暴躁、不通文墨的大老粗，其实这跟历史有着很大的出入。史书当中记载说，张飞是一富家子弟，字写得很好，平生还有一大嗜好，就是爱画美女啊。当然他的武艺也很好，否则也不会有万人敌之说。关羽和张飞这两位虽然不再公开地发牢骚，但是他们二人也在观察，就是一个小山村的读书人究竟有多大本事呢？三国演义当中说，诸葛亮跟随刘备出山后，刘备以对待老师的礼节来对待诸葛亮，任命他为军师。后来曹操大军南下征讨荆州，诸葛亮首次指挥刘备军队就取得了火烧博望的胜利，继而又取得了火烧新野的胜利。可惜历史完全不是如此。诸葛亮出山之后，史书当中并没有记载刘备任命他为什么军师，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军队当中也没有这个职务。刘备驻扎于新野，自己尚且寄人篱下，哪能给诸葛亮什么官职呢？诸葛亮只是作为一个幕僚、一个宾客为刘备参谋军事而已。而诸葛亮真正开始有职务是在赤壁大战之后， 刘备逐渐取得了荆州的一些地盘，自己做了荆州牧之后，才任命诸葛亮做了个军师中郎将。而在此之前，诸葛亮没有任何职务，不可能指挥刘备的军队，因此就更谈不上什么火烧博望坡和火烧新营。据史书记载，即便是赤壁大战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诸葛亮也从未指挥过任何一场战斗，率领过任何一支军队。这么说可能会令诸葛亮的崇拜者们感到十分扫兴，甚至会有点愤怒。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三国演义只是小说，不能拿它当历史来读。诸葛亮之所以伟大，并非一开始就被委以重任，然后一帆风顺是捷报频传，恰恰相反，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当中，他一直在从事着一些并不显眼的基层工作，而且把他们做得很好，用自己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刘备和大家的一致尊重，最终担负起了蜀国丞相这一重要职务。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离开了隆中，随刘备至军中效力。而此时的天下局势发生了突变，曹操率大军南下征讨荆州，荆州的刘表恰恰在这个时间这个节骨眼上病逝了，他的儿子刘琮随即投降了曹操。在此之前，东吴方面已经派鲁肃前来荆州，想要联合刘表共同抵抗曹操，但没想到刘表突然之间病逝，荆州很快投降了，所以鲁肃就找到了刘备，表示东吴可以和他们联合抗曹，希望刘备派人去东吴洽谈洽谈。而在当时，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已经是孙权手下的重要谋士，考虑到这层关系，刘备决定派诸葛亮出使东吴，这是诸葛亮接到的第一个正式的差事，能不能办好决定着他今后在刘备集团当中的地位和价值。诸葛亮的东吴之行确实有些戏剧性，《三国演义》当中对此有着浓墨重彩的描述。家喻户晓的故事是智击周瑜、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和借东风等等，这些故事和后来的七擒孟获、空城计等，其实都是《三国演义》当中最精彩的章节了。而诸葛亮之所以后来被中国民间当成智慧的化身来崇拜，跟这些故事的广泛流传是有着直接关系的。遗憾的是，这些故事在历史上大多未曾发生过，虽然它令古往今来的读者们如痴如醉。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大概没有谁比诸葛亮更家喻户晓的了。如果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都只是虚构出的故事，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所有的学者、政治家都对他推崇备至呢？迷幻时空正在讲述神秘历史人物诸葛亮。 在《三国演义》当中，周瑜被描写成了一个心胸狭窄、嫉贤妒能之人，他老想除掉诸葛亮而后快，却反中了诸葛亮的谋算，最终被气得吐血身亡，到死的时候仍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仰天长叹。历史上真实的周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史书当中记载，周瑜此人性情开朗，为人宽容，他精通音乐，当地有曲有误、周郎顾的赞誉，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演奏音乐的时候曲调不对，周瑜就会前来热心的指点，可见周瑜很平易近人呢。赤壁之战前，周瑜已是一位34岁、担任东吴三军统帅的重量级人物，他怎么会容不下一个比他小了7岁、还没有任何职务的诸葛亮呢？当然了，诸葛亮也绝不会冒冒失失的去激将周瑜，周瑜是主战派，根本用不着诸葛亮激将。再说一说舌战群儒，在《三国演义》当中，这场精彩的争论充分地展现了诸葛亮的名士风采，很有助于拔高他那伟岸的形象。相比之下，东吴的这班谋士们则显得很小儿科了。 当时东吴的确是有着一些大臣害怕曹操主张投降的，但是诸葛亮那个时候也只是一个大家从未听说过的小伙子，东吴的大臣们绝不会凑在一块儿跟一无名小卒争得面红耳赤。而且诸葛亮来东吴是为了联合抗曹，而不是来和一大群人斗嘴皮子的。诸葛亮到了东吴之后见到了孙权，孙权觉得荆州已然投降，而刘备实力的确太弱，所以他对打赢这场抵抗战争没有任何把握，加上一些人不断地劝说他投降，孙权正在犹豫当中。当然诸葛亮也没有把握打赢这一仗，但是他必须说服东吴下定决心抗击曹操，不然以刘备一家的力量更没有打赢的把握。于是诸葛亮就琢磨着要如何说服孙权。应当说诸葛亮的方法很独特，他首先劝孙权拿定主意，要么抵抗要么投降算了。孙权很奇怪问，那么刘备为什么不投降？诸葛亮说，刘备是皇室后裔，英雄盖世，众望所归，他怎么会投降呢？孙权一听就激动了起来，说道，我东吴有着大片的土地和十万军队，我怎么就该投降呢？我只不过觉得曹操的军队太过于强大，担心打不赢而已。诸葛亮于是趁机就分析说曹操大军从北方来，不熟悉水战，加之长途奔袭十分疲劳，战斗力不会很强。另外曹操统治下的荆州军民对曹操也不服，这些都会影响曹军的士气。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只需要联合对他进行狠狠的打击，那么曹操一定会败回到北方。诸葛亮的一番话至少让孙权想起来了，自己也算是个英雄，不能随随便便说投降就投降。后来在周瑜等主战派的极力劝说下，孙权才决定坚决的抵抗。说服孙权抗曹的目的达到后，诸葛亮并没有继续留在东吴帮他们草船借箭和借东风，也没有跟周瑜结下任何的梁子和怨仇，而是直接回到了荆州。在建安十三年的冬天，曹操的军队在今天湖北长江南岸一个名叫赤壁的地方与东吴的水军初次交锋，遭遇了挫败，原因主要是东吴拥有着一支强大的舰队。曹操和东吴水军的初次交锋遭遇挫折之后，他就把军队和战船全部转移到了长江北岸一个名叫乌林的地方。如今长江北岸还存在一个镇子，就叫乌林镇，属于今天湖北省的洪湖市，它的附近就是著名的洪湖。而没过多久，周瑜找准了一个刮东南风的日子，让黄盖以投降的名义突然进攻曹操在乌林的战舰，这就是咱们众所周知的火烧赤壁。而实际上如果按地点来命名的话，这场著名的战役应该叫做火烧乌林。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各位好，我是韩涛。话说赤壁大战之后，曹操逃回北方，孙刘联军攻占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安排关羽华容道上捉放曹和后来智取江陵的故事，在历史上同样均未发生过。当时刘备攻取了荆州长江南部的零陵、武陵、长沙和贵阳这四个郡，而江南四郡包括今天湖南省的绝大部分地区和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东吴呢，占据了江夏郡和南郡，这是荆州最精华的地方。曹操则占据了南阳郡和襄阳郡，战略位置最重要。夺得了江南四郡之后，刘备任命自己为荆州牧，也就是荆州的军政首脑，并任命诸葛亮第一个正式的职务，就是咱们之前所说的叫做军师中郎将。 这是个什么职务呢？其实这是一个介于将军和校尉之间，大致相当于参谋长的职务。但是刘备没有让诸葛亮继续去参谋军事，而是派他去刚刚占领的江南四郡征集税收，调运军粮。至于江南四郡当中每一个郡的军政首脑，也就是太守一职，刘备都另有人选。也因此古往今来一直有人认为，在历史上其实刘备没有重用诸葛亮。诸葛亮在江南大约待了两年时间，他在这段时间是如何工作的，史书当中没有记载。不过很多学者认为，这个时期的工作历练给他后来担任丞相、治理蜀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几年之后，刘备的实力进一步扩张。首先他从孙权手中借得了荆州的南郡，后来他又攻取了成都，占领了包括今天四川和重庆的全部、云南的大部和贵州西部的广大地区，初步实现了诸葛亮隆中对当中跨有荆州、益州的战略构想。而这一年，诸葛亮的职务由军师中郎将提升为军师将军，兼刘备左将军府总管。此后刘备在外领兵打仗，诸葛亮则坐镇后方，备办后勤，处理政务。刘备夺得了益州之后，继续向北发展，从曹操的手中夺取了陕西汉中，同时关羽在荆州也积极配合，猛攻襄阳，一时间威震华夏。但是孙权在这个时候却趁机攻打了关羽的后方，致使这位将军腹背受敌，最终败走麦城，死于非命，荆州也从此失去。就在建安25年六月，刘备终于在成都称帝，史上称之为蜀汉，或简称蜀。刘备称帝之后，给部下一一加官进爵，诸葛亮被任命为了丞相，其官衔的全称是大汉丞相录尚书事贾节，意思就是汉朝的丞相，代为皇帝审阅和批复奏章，被授权在必要时以天子的名义指挥全国的军队和任命百官。这一年诸葛亮多大呢？40岁。我们继续说，在关羽死后，刘备发兵攻打东吴，结果在夷陵，也就是在今天湖北宜昌一带被打得大败，这就是著名的火烧连营的故事。在这年夏天，刘备退回白帝城之后一病不起，在弥留之际，他请求诸葛亮辅佐自己不到7岁的儿子刘禅，也就是阿斗，继承了帝位。刘备还对诸葛亮说，我的儿子，你能辅佐就辅佐，实在不行你可以取而代之啊。诸葛亮听了之后痛哭流涕地说，臣一定竭尽全力效忠后主，至死方休。这也就是名垂千古的刘备托孤的故事。后世的人们都赞叹刘备和诸葛亮之间的真挚友谊。古往今来，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特别追求相知，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啊。特别是那些进入仕途的读书人，在宦海沉浮之中，他们格外羡慕这种肝胆相照、鱼水情深的君臣关系。刘备死后，刘禅继位，改年号为建兴，他封诸葛亮为武乡侯，把国家的一切事务都交给了他来处理。关于这位后主刘禅，历史对他的评价确实不怎么地，民间也有扶不起的阿斗的这种说法。一直以来啊，人们总是替诸葛亮感到遗憾和惋惜，认为他辅佐的是一位昏君，这肯定不利于诸葛亮才智的充分发挥。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换一个角度，我们或许会有全新的发现。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大概没有谁比诸葛亮更家喻户晓的了。如果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都只是虚构出的故事，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所有的学者、政治家都对他推崇备至呢？ 迷幻时空正在讲述神秘历史人物诸葛亮。 从刘备三顾茅庐到他去世的这十多年的时间当中，诸葛亮一直是个幕后人物，除了坐镇后方备办粮草之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诸葛亮几乎很少参与。刘备在去世之后，刘禅昏庸无能，诸葛亮呢总揽了国政。实际上这种局面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全面发挥自己才智的机会。试想一下，如果刘禅像后来的康熙皇帝一样，年纪轻轻就急着要亲政，那怎么会有诸葛亮大放光彩的机会呢？所以诸葛亮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时期，其实是从刘备去世后才开始的。那么如何解决眼前的危机呢？诸葛亮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修补与东吴的外交关系。在刘备东征之前，诸葛亮或许也认为荆州可以重新夺回。夷陵之战后他清醒了，隆中对战略存在着先天的设计缺陷。荆州虽然物产丰富，战略地位重要，但它跟益州之间隔着长江三峡，荆州一旦被攻击，益州很难及时调兵增援，而周围的魏国和吴国则很容易进入。加之荆州的平原地形，所以这是一个很容易被攻击而很难以防守的地方。这一年，蜀国的外交特使来到了东吴。其实东吴非常清楚，与强大的魏国不可能维持真正的同盟关系，他们也研究过跟蜀国联合的可行性。孙权见蜀国很有诚意地放弃了荆州，于是决定与魏国断绝关系，而与蜀国结成同盟。建兴七年，也就是公元229年，蜀国和吴国最终签订了同盟条约。这是《三国演义》没有提到的而又十分有趣的一个外交条约。在条约当中，两国约定今后要相互扶持，共同讨伐曹魏，把魏国的土地夺过来分给吴蜀两国。蜀国的外部环境改善之后，诸葛亮开始着手国内的事务。他首先派军队平定了南方的叛乱，这也就是著名的七擒孟获的故事。随后诸葛亮开始致力于发展经济，他对农民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社会得到安定和发展。诸葛亮到今天最值得人们敬仰的是他的廉洁，他的生活非常节俭，甚至到了一种清心寡欲的地步。史书记载说，他全部的财产就是桑树800株，薄田15顷，他和家人甚至没有多余的衣服。诸葛亮不但自己生活简朴，还非常反感官员们贪图享受。前面咱们提到，刘备打下成都之后大肆的赏赐部下，居然把仓库当中的财物赏了个精光不剩。可以想象，当时诸葛亮应该是很不赞成这种做法的，只是不太好说罢了。在诸葛亮执政期间，他大力倡导朴素廉洁的执政作风，提拔了一批德才兼备、廉洁奉公的官员担任政府的重要职务，再加上严格的执法环境，久而久之，蜀国的各级政府是上行下效，勤政廉政之风巍然成型。后来又经过了十多年的倡导和坚持，官员们大多数都能主动地做到廉洁自律，其清廉的执政风气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在刘备去世后的这几年当中，诸葛亮力挽狂澜，殚精竭虑，终于使蜀国重新焕发了生机。史学家们虽然对于诸葛亮后来的北伐有着各种不同的评价，但对于他治理蜀国所取得的成就，公认的说法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为民众所做的，诸葛亮几乎都做到了，这正是他备受后人敬仰的最重要的原因。刚才我们提到了七擒孟获这个故事，集中展现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远见。但是翻遍《三国志》，其实找不到任何地方提到过孟获，更没有七擒孟获这种记载。

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马季和唐杰忠是一对黄金搭档，他们自1959年开始正式合作，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两人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创作出众多优秀的作品。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角。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唐杰忠生在北京一个贫寒之家，他在17岁时当了文艺兵。1958年，唐杰忠调入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成了专业的相声演员。第二年，他开始跟马季一起在刘宝瑞的教导下学习。唐杰忠笑着说呀，虽然马季比自己小，但是他觉得马季表演热情奔放，艺术上是顶尖的。而且呢，马季特别爱相声，把相声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他们合作多年，一直非常愉快。下面呢，咱们就来听听这段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嚯，上来就吟一首唐诗啊。 对呀、 啊、我得考考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呵，行啊 行。 你再听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哎呀，宋词也会啊。 什么全会。 你再听这个。 来吧。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 唐杰忠到此一游， 乱刻字罚款10块。 啊、哎呀、 啊、 看来你还真像一位诗人呢。 不敢那么说。 嗯， 我国素有啊诗国之称。 哦， 诗歌是浩如烟海，诗人多似繁星。 哦， 在座的都是诗歌的爱好者。 是啊， 我这点滴的知识 啊、哦、 也不过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那是你谦虚。 啊，不，我这知识也就是万里长城下面的一粒沙子。 呵， 也就是原始森林里的一片落叶。 行， 也就是蚂蚁腿上的一根汗毛。 嗨，那也太小了。 不行， 你说说 啊， 你都读过哪些诗啊？ 诗我读的不多。 嗯， 不过主要现在我攻读的， 嗯， 是我屈老师那个《离骚》啊。 屈老师？ 嗯， 屈原。 啊，对对，让您见笑。 哎呦，这有什么见笑的？这 还有我曹老师的《观沧海》， 曹操， 还有我岳老师的《满江红》， 岳飞， 我李老师的《蜀道难》， 李白， 我陶老师的， 哎，你把那名字带出来吧。 嗯， 我还得给你当翻译。 啊啊，还读过陶渊明的， 啊， 白居易的， 呵， 苏东坡的， 哦， 孟浩然的，王安石的， 哎呦， 李清照的， 嗯， 还有王之涣的， 嗯， 还有王威，还有王勃， 嗯， 还有杜甫，还有杜秋， 哦，还有真优美、史村、横路进二， 日本电影。 什么叫杜秋啊？那是杜牧 啊！对对对，他们的诗文我全拜读过。 哦，是啊，您提到的这几位啊， 啊啊， 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诗人。 我和您有同感 啊， 读了他们的诗篇呢，受益匪浅。对我们祖国锦绣河山更加热爱，对我们光辉灿烂的古老文化感觉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啊！ 哦，那这样吧， 啊， 你把这些位诗人的特点给介绍一下，怎么样？ 哎呀，在这大庭广众之中，有多少位有识之士啊？我这才疏学浅，不敢对我老师妄加评论。 没关系，你说说嘛。 万一有唐家后代人听到之后，那岂不说我是狂妄至极？ 哎，别别 啊！ 你放心吧， 啊， 这儿没有唐家后人。 没有吗？ 没有。 我怎么听说你是唐伯虎的外甥啊？ 谁呀？ 啊， 没有这层关系。 那好，那我斗胆的把我的观点谈一谈。 啊，你点吧。 不对之处，请您指教。 嗨，您太客气了。 我认为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什么呀？ 我这可是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啊。 你别那么谦虚啊。 对对对对， 哎，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啊， 我这是龙王爷面前卖自来水了。 各抒己见嘛。 可以可以，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我这官王面前耍着刀了。 你别那么多顾虑 啊！对对，唐宋诗人最大特点呢，我这可是 你还说不说了？ 我是实在不敢冒昧的发言呢。 哎，百家争鸣嘛， 啊， 不要心有余悸 啊！ 也不打棍子，也不扣帽子。 是，我知道， 啊， 我是怕我的观点一经公布出来之后 啊， 怕引起我国诗界的一片混乱。 嗯。 那些位诗人一个一个都目瞪口呆，张口结舌，无地自容，纷纷投河自尽，这后果可悲呀！ 啊，不至于 啊， 你放心，一个自杀的都没有， 是吗？ 哎， 那我就谈谈我的观点， 谈谈吧。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是什么呢？ 就是眼神好啊。坏了，他要自杀去。 没有 啊。 什么呀？ 啊， 你总结了半天，大诗人的特点就这个呀？ 哎，我这不是信口开河 啊， 有诗为证啊。 什么诗上写眼神好啊？ 你听 啊， 啊，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嗯， 千里目是什么？ 什么呀？ 千里眼呢？ 千， 一看一千里，眼神好不好？ 哦，这就眼神好了。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这什么意思？ 登上山顶一看，云彩里有住家户，你看得见吗？ 我看不见。 诗人眼神好，看见了。 哦，这就是眼神好。 到过庐山没有？ 哎，庐山我到过呀。 啊，庐山的瀑布一定看到了吧？ 那是一大景，当然看到了。 你说那瀑布究竟有多长？ 哎呀，有多长 啊？ 那谁知道？ 诗人知道。 啊，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人一看，告诉你了，三千尺。 哦，那三千尺是诗人看出来的， 啊，不是看出来，还量出来的。那李白走到哪儿全带着皮尺啊？ 啊，没听说过。 还是的，眼神好嘛。 哦，那你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呢？ 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喝酒。 爱喝酒？ 酒喝得越多，诗写得越精彩。 这有根据吗？ 有诗为证啊。 什么诗？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嘛。 哦，这是李白。别的诗人也喝酒吗？ 哪有诗人不喝酒的呀？ 杜甫 喝呀。 嗯，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对，有这个诗， 好还乡 啊， 那是品酒呢，又好还香呢。 啊， 甭问，喝的是五粮液。 行了行了，别瞎联系了。苏东坡喝酒吗？ 也喝呀。 嗯，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把酒，有酒他就把着。 哦， 把酒， 好嘛，他喝酒还够毒的。女诗人李清照不喝酒吧？ 喝的更多。 嗯， 有诗为证啊。 什么诗啊？ 昨夜雨宿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这怎么讲啊？ 头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愣没醒过来。 哇，这诗人跟我一样没出息。 就是啊。 这清朝诗人龚自珍喝酒吗？ 龚自珍喝。他喝酒还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随时随地喝得特别勤。 有什么诗为证啊？ 甭用诗了 啊， 你听他这名字龚自珍，有功夫自己就斟上了。 哦，这么讲啊。 诗人爱喝酒啊。 那您说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费鞋。 费鞋？他这论据都新鲜。 一点都不新鲜。 嗯， 这些位爱国诗人呢，为了描绘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踏遍青山绿水沙漠草原，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你说岂能不费鞋乎？ 哦，还呼呢，他这儿找着根据了。 再一说那个话剧屈原看过没有？ 看过。 你说屈原出门的时候戴什么帽子？ 头戴窃云冠。 身穿什么袍？ 身穿银灰袍。 足蹬什么靴？ 足蹬厚底云履靴。 为什么穿厚底？ 为什么？ 怕走的半道磨破了，没地方打前掌去。 嘿，他怎么琢磨来着这个啊？ 你从诗人留下这些不朽的诗章当中 啊， 可以看出来这些位诗人走遍了我国各个角落呀。 哦，长江的三峡他们走过吗？ 那当然走过了。 有什么为证？ 有诗为证啊。 是啊，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好，船过三峡的壮景写出来了， 对吧？ 黄河他们去过吗？ 黄河也去过。 嗯，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有情有景。 哎， 洞庭湖走过吗？ 走过。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吗？ 哦，有气魄。 哎哎， 我国著名的风景区他们去过吗？ 去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太美了。新疆他们到过吗？ 到过。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嗯， 笛子闻折柳，春色未曾堪。 呵， 对吧？ 这诗人哪儿都去啊。 哎， 我们家他去过吗？ 哎，你们家也去过。 嗯， 给你爱人还留一首诗呢。 什么诗啊？ 嫁得瞿塘古，朝朝误妾妻，早知朝有信，嫁于弄潮泥。 这四句什么意思？ 还不理解啊。 嗯， 说你爱人已经嫁给你了。 那当然是了， 但是你每天在外面忙碌， 顾不上家。 要知道是这样呢， 怎么样啊？ 他早嫁别人去了。 去你的吧。这诗搁我这儿了。 你说这诗人对你爱人这个心理描绘是多深刻呀！啊， 你说那大诗人上我们家干嘛去？ 那还用问呢？ 嗯， 你爱人会打前掌吗？ 没听说过。我看你说的这三个特点呢， 啊， 都是属于胡批。 我只不过是想说明， 嗯， 这些位爱国诗人满腔热情， 嗯， 赞美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 哦。 江山是如此多娇啊。 看来你对唐诗宋词还真是有点研究。 不敢说有研究 啊， 要说五四以来的新体诗，我倒多少有点体会。 哦，是吗？ 哎哎， 那您给介绍介绍这现代诗有什么特点呢？ 它继承了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 哦， 现代诗最大特点通俗易懂。 哦， 听完之后给你鼓舞。 呵， 给你智慧。 嗯， 给你知识。 嗯， 给你热量。 给你巧克力， 给你鸡蛋糕。哎，变什么呢？ 什么叫热量？那是力量。 一样啊。反正你听完这新诗啊，有一种形象感。 哦， 一首诗像一种东西。 那您说说这首诗像什么东西呢？ 那看哪首诗了。 我给你念一首。 可以啊。 你帮我分析分析。 行。 这首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时操戈相间合集。 你这是周总理1941年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一首诗。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 哦， 仅仅16个字声讨了反动派，擦亮了全国军民的眼睛。 您说这首诗像什么呢？ 这首诗啊，像超级巨型炸弹。 是啊， 炸得国民党手足无措。 嗯， 对不对？ 对对对对。您再听这首。 来，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金盛西，天翻地覆凯尔康。 这是毛主席解放南京之后写的诗。号召大家追穷寇，解放全中国。 这首诗像什么呢？ 像一个动员令啊，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了。 对对对。你再听这首。 来吧。 攻城不怕艰，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这是叶剑英同志的攻关诗。号召大家为四化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这首诗像什么呢？ 像吹响了的进军号，为了四化冲锋陷阵。 对，你再听这首。 来， 你爱我1000倍。我爱你10000倍。 我 失去了你的爱，才知道爱的珍贵。 别 你听这像什么？ 这个，这像一碗迷魂汤。 哦，迷魂汤 喝完了就迷糊了。 对，这是马匹人们斗志的。 我们也有写情的诗 啊， 不是这种写法。 是啊， 我们那个诗让你听起来清新愉快。 哦， 精神抖擞。有时候你身体有点病，他能给你治好了。 哦，还能治病？ 哎， 那你给我治治这关节炎吧。 治不了。 哎，你不说能治病吗？ 我说在你的生活旅途当中 啊， 难免会遇到这样和那样一些思想问题。 哦， 有些诗句能帮助你打开心头锁，解除你的烦恼，排除你的苦闷。 你说能治思想病？ 对对对。 那我得体会体会。 好啊。 哎呦， 怎么了？ 我病了。 什么病啊？ 我喝醉了。这能治吗？ 酒鬼啊。 啊， 你听这祝酒歌。 好好好。 舒心的酒啊，千杯不醉，知心的话儿万言不坠，酗酒作乐的是浪荡鬼，醉酒哭天的是窝囊废，饮酒赞前程的才是我们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辈。财主醉了因为他心黑，衙役醉了因为他受贿，你要是醉了。 我不醉了。 怎么不醉了？ 我再醉成窝囊废了。 这就给你治好了吗？ 哎呦， 怎么又来了？ 我又病了。 又什么病啊？ 我看人家为四化做贡献 啊， 我感到我的工作生活太平凡呐。 什么是生活 啊？ 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在平凡的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去以自己的火点燃别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又是多么芬芳。 嚯，这针对我来的。 怎么样？ 哎呦， 怎么又来了？ 我又病了。 又什么病？ 我想好好干，可是到处都是困难。 困难 啊， 困难是一种愚蠢而又懦怯的东西。 哦， 他惯于对着惊恐的眼睛卖弄他的威力，但是当他听到刚健的脚步声，他却像老鼠似的悄悄向后缩去。他永远战胜不了人们英雄的意志。同志们，让我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在我们祖国中，困难减一分，幸福就要长几寸。在困难背后，有伟大社会主义世界正向我们飞奔。 呵，诗人的笔真厉害啊。哎呦， 你有完没 完？我就病一回了。 啊，你说什么病？ 我这病说不好啊。 啊， 我就是这心里头直慌慌。 慌慌 啊，慌慌。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青春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大家同祖国在一起，共同度过这壮丽的青春。 不行，我还慌慌。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在这青春的世界里，沙粒将要变成珍珠，石头也要化作黄金。青春的魅力应当让孤枝长出鲜果，沙漠变成森林。 不，我还慌慌。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大胆的向往，不倦的思索，勇往直前的行进，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快乐。 我还慌慌。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慌慌。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慌慌。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慌慌。 让青春的烈火把慌慌的烧光。 我不慌慌了。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由马季、唐杰忠合作的相声《诗情画意》，您是否也感受到生活中的诗情画意了呢？好了，今天的百年笑声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以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还会有很多好听的相声和曲艺作品奉献给您。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给您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由歌手梁咏琪演唱的《错过》，希望您能喜欢。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为只看小说就能看到爱的颜色，这算是什么生活？我们留在自己的沙漠，开始环抱收拾，等待时间流过。如果你像天气，总对我不冷也不热，我不能选择沉默。爱情只是个泡沫，脆弱的一触即破，你要好好把握。错过，我们都有过错，在幸福的角落，还要再奢求什么？一天，遗憾开出它的花朵，谁都会明白，从前才是最快乐。错过，上天都有过错，创造悲欢离合，要我们承担结果。每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景色。寂寞的时候，什么比爱更赤裸裸？